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跟一所学校有关。去年11月，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所著名的战时临时大学是从1937年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算起的，不过他是到了1938年的2月才迁徙到了云南昆明。1938年4月2号，教育部发电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此，这所汇聚了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精英的学府，就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边陲驻扎下来。如果按照在昆明办校的时间来算的话，离我们现在正好是80周年。今年年初的一部电影《无问西东》，让不少朋友对西南联大的那段历史充满了好奇。而前段时间，一本由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撰写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又再一次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这位郑天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了解西南联大呢？关于西南联大的那段历史，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位郑天挺先生为什么这么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呢？因为啊，他就是西南联大当年的总务长，是负责主持教务和其他校务工作的，可以说是大管家一样的人物。对于西南联大的历史来说，他肯定是最了解的。郑天挺先生是福建长乐人，1899年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郑书臣是光绪16年的进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后来还在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担任教务提督的工作。而郑天挺也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执教，做过北大的秘书长和副校长。父子两人都在北大执教，也堪称是一段学界的佳话了。郑天挺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官宦世家，但他的一生却是命运多舛。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7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随后，他就被寄养到了姨父母的家中，由表兄张耀曾、张辉曾负责他的教育。1917年，郑天挺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21年8月，郑天挺在北京与周志梅结婚。在之后的9年里，他先后到了福建、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11月，随蒋梦麟校长回到北大，才算是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然而，彩云易散琉璃脆。1937年2月10号，那天是那一年的农历除夕，郑天挺先生的夫人周志梅突然肚子痛，家人将他送到医院住院，没想到在动手术的时候却发生了医疗事故，周志梅意外去世，留下了5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5岁。家难未平，国难有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当时作为北大的秘书长，郑天挺先生可以说是中流砥柱一样的人物，负责组织师生教授们一起南下。他告别了5个年幼的孩子， 从北京到天津、长沙，又辗转来到昆明，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他才回到北平和儿女团聚。1943年8月，郑天挺先生的大女儿郑文从北平远道来昆明读大学，父女二人在昆明的街头相见，一时悲喜交加，泪欲落者屡矣。郑文在西南联大读书的那几年里，郑天挺对大女儿的关心和照顾也都流露在他的日记之中。没想到抗战胜利之后，苦难却再次来临。1946年7月12号，大女儿郑文读完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3年级，就在她北上复校的途中，却因为飞机失事死在了济南，当时只有23岁。郑文遇难的噩耗传来，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也记录了这个艰难的时刻。而这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也在女儿去世的这一天戛然而止。丧女之痛让他无心再写日记。在停笔5年之后，郑先生才又重新提笔。1951年6月9号，他在日记本上专门提了这样一句话：自文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始，心生请自今始。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最近出版的这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详细记录了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对于这样一部日记，郑先生本人曾经怀疑过他坚持记录的价值。每日图记起居行止，大无畏也。他觉得记录这些生活的琐事细节是不是没什么意义啊？不过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本日记的意义就大了。郑天挺作为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者之一，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太多有关西南联大的细节，其中既有关于常见的战时跑警报、高物价等故事，也有大量少为人知的秘闻，比如涉及到校际矛盾、学校管理，甚至是人事纠纷。这些记录可以说对我们全面了解西南联大是很有帮助的。负责这本书的点校工作的余国林编辑就说，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建立之后，北大、清华、南开这3所学校实际依旧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至于联大的整体校务，则是由常务委员会及其他下设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来负责。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吕辞去了总务长的职务，并且推荐郑天挺继任。1940年初，联大常务委员会决议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郑天挺长期担任北大秘书长，行政类工作的经验是相当丰富，但在他的日记当中却早就写下了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文字，表示自己不想再在事务性的工作上分心。于是郑天挺就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但常委会的成员杨振声、冯友兰等教授却上门恳请，并且留下了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字条。在行政工作和学术工作之间抉择，这个僵持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周炳林、查良钊等同事开始以未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意思是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天挺不能太服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面子。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亲自承诺，总务长一职只让郑天挺当到暑假，然后就另聘他人。 郑天挺在日记中也无奈写道，当时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更要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得不勉强受命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从此郑天挺就过起了八十起九十入校制式，十二时归，三时再入校，直至十二时就寝的规律生活。那总务长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随便找出郑先生某一天的日记看看，是这么写的：免众来谈购公米事，与月寒商调整薪俸事，职员惩戒事。这里的免众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而月寒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您看，明明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但是每天的日常工作却是考虑买米，考虑职员的薪酬，还有人事奖惩工作。郑天挺先生虽然不情愿地接了这份工作，但是却把他做得很优秀。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瑜就曾经回忆说，郑天挺先生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尤其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他消弭于无形。而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我们是通过一本书来回顾80年前西南联大的往事。这本书呢，就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刚才我们提到，郑先生作为西南联大的总务长、大管家，要负责很多细碎的工作。这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教职工的薪酬。大家可能好奇了，当年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们能挣多少钱呢？战争年代，国民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是严重不足的。1943年的9月1号，郑天挺到学校办公，听说教职员工上个月的工资竟然还没有发，不由大怒。一问才知道，原来学校的常委都不在，又没人能替常委盖章，才导致工资迟迟没发。郑天挺当即就让办事人员找人盖章，并且责令下午必发。在那天的日记中，他也说明了自己当时发怒的缘故：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事里有人家里可能因为晚了半天发工资就揭不开锅了。战时的昆明，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们拖家带口，每个月都急需工资来解燃眉之急。在各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中，常常都会提及教授们的清苦生活。其实联大教职员工的工资再加上生活学术补贴，还是一个看似挺可观的数字。教师工资的起薪是助教120元，教授430元，工资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郑天挺长期只身在昆明生活，他的薪酬相对就更宽裕一些。比如1942年4月的一篇日记，他就记下了自己3月份的薪酬、工资加各项补贴，一共算下来是1363元。可是到了1943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这笔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郑天挺的日记中除了记工资，也开始记录每天的花销。比如1943年7月26号的日记，至大街购物，有美国椅子，一处210元，一处150元，两处相去不足百步，所价相差五六十元。椅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咱们家里的说的那个肥皂，一块肥皂都卖一两百块钱，您说这1000多块钱的工资还够花吗？对于不断上涨的物价，日记中也有很多的抱怨。 不过1944年10月的一篇日记中，郑天挺想起自己的收入还是知足常乐。战时得此虽不足与生活指数比，然不为不多也，事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不过那个时候不少联大的教授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压力就更大一些，他们也常常向学校要求加薪。比如1940年6月的一篇日记就记录了这样的事情：清华大学少壮教授及待遇不平未言，请学校加薪，遂各加40或50，全校皆然，而北大南开亦记之。于是少壮教授复以各校皆加，其不平仍在，于是又加于薪俸较低者30或40。郑天挺慨叹，国事至此而仍以一己收入是争，可谓毫无心甘。更有甚者，有些教授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还不惜弄虚作假。比如1941年，联大要电发前一年的购米补贴，需要教员自报家庭人数，后来就发现有人把已经出嫁的女儿还算作自家的人数，还有人孩子没出生就把孩子的名字报上，还辩解说这是依照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就已经享有人的权利。事实证明，郑天挺通过制度去防范这些个人思念还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对部分教授有不满，但是按时为教职员工发工资是总务长的职责所在，郑天挺也从来都是全力而为。1945年4月，联大要发的薪俸、米贴、生活补助等总计需4130多万。可是当时只筹到了1450万。郑天挺很是犯难。商业银行无此巨款，国家银行需待请示。自两周前进行筹借，连发急电三数，迄今尚无消息，为之气躁。今日屡发怒。到了26号，教育部给联大汇去了1800万元，郑天挺才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说，本月应发薪金可无余，但补发上月生活补助增加部分尚难，然而心安矣。由此可见，战时的联大为了满足师生基本的生活学习需要是有多么的艰难。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从一本新出版的图书《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一起回到了80年前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刚才聊的是教授们发工资的事儿。我们知道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众星云集的学校，那里的教授几乎每一位都是近代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那大家可能也会想，这些教授们私底下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的呢？单单是吃饭这一条就很让人好奇。别着急，郑天挺先生的这部日记中也详实记录了大家的吃饭问题。当年郑先生是和其他教职工一起住在宿舍的，没有夫人照顾，他自己也不懂厨艺。日记中曾经记录，郑天挺看别人手受伤了，不好包饺子，他想去帮忙，却发现根本包不起来，勉强包了20个，别人负责做馅饼，他负责烙饼，然后就给烙糊了。看来是真的不擅长厨艺。那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哎，这日常吃饭呀，有食堂和包饭两种。首先呢是学校食堂，而所谓包饭就是请厨工们上门做饭。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块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但包饭有固定的开饭时间，一旦错过就会吃不上。郑先生要处理学校的各种事务，又要给学生上课，有时候还得外出办事，就常常赶不上吃饭的时间。教授们住的都很近，当然也会经常串门， 如果谁包了饺子做了面条或者是得了好食材，就会请朋友一起分享。在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中也记载了很多在朋友家里蹭饭吃的愉快经历。此外，教授们也有下馆子打牙祭的时候，即便在抗战时期，昆明的餐饮业也有可说到的地方。不少人都写文章回忆过联大时期昆明的美食，比如汪曾祺就说自己把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岳楼的锅贴乌鱼、应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369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个遍。偶尔到当地的饭馆小小的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了。郑先生爱吃面食，下馆子吃的最多的是面条，除此之外还有厚德福饭店的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的厚德福吃涮羊肉，就回忆起了在北京西来顺吃涮羊肉的情景。昆明的涮羊肉虽然比不过北平，但也着实抚慰了一颗游子的心。不过下馆子肯定不是常态，很多时候因为清贫，因为忙碌，教授们吃饭只能自己凑合。前面已经提过，郑天挺先生经常错过食堂和包饭的开饭时间，那他怎么凑合呢？也就是校前、社前、巷口随便吃几口，吃的是冷饭、面包、烧饼。长期这样吃的后果就是，即便像郑先生这样还算健康的身体也免不了生病。郑先生是一个生活比较规律也有养生意识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凑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实在吃不起好的。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教授们也不例外。战乱年代的吃饭问题折射出了丰富的时代色彩，也让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们那些平凡的、有趣的、无奈的、温情的生活瞬间。今天关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和那段历史的故事，咱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呢，来听听毛不易为电影《无问西东》带来的这首宣传曲《无问》。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谁的酸楚？